第37课。 课文。 汤姆，你真早。闹钟一响，我就起床，没睡懒觉。大家请注意，今天学习太极拳。 哦，人真不少。 请大家先看我打一遍。我一打完，你们就开始学。大家看清楚了吗？ 太棒了，姿势优美，像东方舞蹈。 现在，先学前半部分。思想不要开小差，眼睛不要东张西望，不许笑。哦，太复杂了，太困难了。大家复习一遍，我看一看。 我怎么样？ 双腿弯曲，身体再低一点。 我行吗？ 玛丽比较聪明，一学就会。我呢？姿势不太对，应该手心相向，像抱着一个球。你这样像摸鱼。 生词。 闹钟。 太极拳， 姿势， 舞蹈， 部分， 思想， 眼睛， 东， 腿， 心， 优美， 复杂， 困难， 弯曲， 低， 想， 注意， 开小差， 张， 望， 许， 笑， 复习， 行， 向， 报， 摸， 双， 香， 依旧， 东方， 东张西望。